们烦，你就打不该，叫你奶奶堂堂把你饿着，我一天吃不了那半顿饭呐、啊，一根肠子俺闲着半条，我说穷小子，你休了我吧，你休了我。陈爷他也不烦来也不闹，我的娘子把话讲差了，你守着吧，来你熬着点儿好，你熬的呀比人我做了官儿你就好了。其实你们听有没着，小子讲话你竟攀高，狗头怎戴乌纱帽，刘建邦怎穿大红袍，马蜂腰怎系雪花雨，狗蹄子怎等叶家的粉底儿唱，也不是奶奶我小看你，你的那把骨头就肿疼了。今天休了我两拉刀， 我要不休呢？ 你要不休，奶奶我给你一顿切菜刀。 朱麦臣闻听心好恼，我一来一往的写休条，上写白上多白上，岳父岳母二年高，秀嫩女儿并不为这绝大并连愁，只因为俺没有这个米面两分了，我打上绝母和手印，防备这个奸人跑反了，我忙把休书写完毕，怒冲冲就往那个地上跑，叫一声贱人你试过去，家长往里找紧一条。 此时你走上前和忙见亲戚，你看他管调又管巧的那么有巧啊，手里拿着休书他朝外走啊，他是大叫一个就家了，恁要问嫁给了哪一个，嫁给那个石匠叫张石匠， 张石匠他拿了本本滚滚孩，到头上爬歪歪，看到他那嘴里爬花了，我未曾讲话面带笑啊，叫一声娘子别听着，好的咱有四十亩，吃喝穿戴我敬着你挑， 这是你生来的好吃个嘴儿啊，好来也不做闹，早晨起来老有病，上午就把那个饺子包，到了晚上他就干温面鸡蛋虾仁大炉子把面浇，半夜三更他睡不着觉，啪嚓起来直上锅倒上用他吱吱啦啦炸烫到，吃了一个包喝了一个包，在那头就把石匠的脚心闹，你个老鳖孙光水嫩秧这个自在叫，冲的你奶奶 我光账包。亲来吧，亲来吧呀，绿绿的南来我打打腰。吃喝不到二年半呐、啊，四十亩好地的事情了。真是女大姐要了饭呐、啊，这个张氏家手拉着哥真怀的宝票。这一天正在大街来要饭，轰啦啦啦啦啦，一少人马来到了，几对板来几对棍。人一个 威风凛凛，杀气高， 头戴一顶乌纱帽， 身上穿的本是绑龙袍， 腰中系的本是雪花雨， 足下蹬的本是粉底儿朝。 此时你看把那个子的笑，哎呀呀呀呀，原来是卖钱他得重了。前面那一少人马是谁来的？ 是谁呀？ 那是俺丈夫朱买臣得了官回来了。 那朱买臣他不是早把你休了，你嫁给我了吗？ 呸，谁嫁给你了？你说你走不走？你要是不走啊，我到跟前俺丈夫这么一说，小心你的脑袋瓜就得搬家。 我走，我走，我走啊！张氏将无奈，他就扬长走啊！哎哎，嗯嗯嗯嗯，哎哎哎哎。 我再说崔氏，这个女多娇傲。 是神冤之人， 不是神冤之人。 你是告状之人， 也不是告状之人。 你一不伸冤，二不告状，拦着我的马头，干起活事。 呀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不是你那妻崔氏吗？ 哦，崔氏。我不是早把你休了，这几年你到哪里去了？ 嗨，丈夫，自从那年休了俺，我回到俺爹娘们苦苦熬。我一天三面上大工，哎哎哎哎，我是三天九比胖的是啊，照顾俺的丈夫得重了，这不是丈夫你搞得重啊，丈人的夫人我就做了。 朱买臣闻听一声冷笑，勾践人讲话也不害羞。你心思老爷我不知道，你嫁个那个石匠张石桥，跟人家过了没有二年半，四十亩好地给吃尽了。

将，他叫我劝你歇心受着降，你若是歇了怎能与得起受苦的联合共产党，你若不歇无辜天命负心肠，就 永远跟着党走， 只 时候人生嘈杂，不住的嚷，碰把天勤劳，放他的飞烟放松光。老太婆劝得怎么样啊？汉母说，我的儿从小他就孝顺娘，碰把天连说好好好，你一说他一定答应受照相。韩英姑娘，这儿有纸有笔，快写吧，快叫赤卫队接住武装。汉母说，孩子，娘说你写，你写上红军会会会，贺龙将军到，活捉彭霸天，白飞船都消灭光啊。那老贼只气得连声嚷，把这个孤肥婆给我压下去，叫他见阎王。呼啦啦孤肥婆一拥而上，还有他挺身而出，挡住了娘。你们这帮灭绝人性的狗禽兽，死到临头还要把人伤，祸害刀山一个人伤，不许你们难为俺的娘。汉母说，孩子，不要管娘，就便是打死了娘，你也不能受着降。把这个公肥婆给我带走。老汉母毫不取舍，走出牢房。汉英他满腔怒火高万丈，恨不能活捉了彭霸天才陈心肠。到后来，汉英被救，重返了湖上，配合红军解放家乡，消灭了彭霸天，救出大喇娘。 好，听众朋友欣赏过了马玉平先生演唱的现代曲目《河南坠子·韩英见娘》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又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空中曲苑。 俗话说，人多